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0分贝， 坐看云起时。 30分贝， 清泉石上浮。 50分贝， 谈笑无还期。 50至90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影视剧花园。蒙太奇影院， 今天节目中呢，给您安排的是日本影片《冲出牢笼》的录音剪辑，请大家欣赏。 从轿车中走出了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 是明仓先生吧？ 我是明仓五郎。 对不起先生，有些事情找你商量，请跟我们走一趟。 非常抱歉，我好像不认识你们。 事情很简单，还是去一趟吧。 看样子如果我不去一趟，你们不会放过我。等我一下。 欢迎光临。 谢谢。 对不起。明仓大哥，你也来了。 祝贺台长，谢谢。这是我的一点贺礼， 能看吗？ 行。 这幅画一直是大哥最心爱的， 那就算是我忍痛割爱挂起了。 太好了， 不错不错，真不错。 她叫耀子， 银行总裁的孙女，有名的疯丫头，也是这里的女王。 你的店不错。 阿龙，我这会儿想去海上玩，把我的钥匙给我。 好，我去一下。 耀子看见了站在一旁的明仓，忽然显得很感兴趣。 你穿得很潇洒。 为女王陛下干杯。 这个叫明仓的英俊的中年男人，给人一种神秘琢磨不透的感觉。 请你过目，全部都是从意大利直接进口的高级皮革，由于船上突然起火，全部都让水给泡了，1亿多日元的货全完了，真是没想到啊，这么多东西一下子作为废品处理，实在太可惜了。明仓先生，你要买1000万、2000万随便你给，我特意请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 我看你们大概是找错人了，我们只是经营酒店生意，虽说都是做生意，但和你们黑道不同。 你叫明仓五郎，15年前在九州那边成功的做了一件大买卖，于是你就成了江湖上传奇式的人物了。我没说错吧？ 如果真是那样，这故事一定有趣。 原来这个叫明仓的人在15年前与他的好友山口在佐世保海军基地的美国船上制造了一次火灾事故，目的是低价购进被消防队毁损的货物，并以低买高卖的手段从黑帮手中赚取了一大笔钱。明仓就是凭借这笔钱成了拥有15家商店的大老板，山口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由于法律规定，此类事件在15年之后才能免于法律责任的追究，所以明仓和山口只能寄希望于15年内不要东窗事发。 没想到时间上这么巧合，正好是1年开一家，像是有意安排的。 最后10天了。 是啊， 再过10天就熬过去了，整整15年，难呐。不过最难熬的也就是这10天，要小心，处处谨慎，不能大意。出事了吗？ 不，还没有。 老板，这是客人留下的。 一位神秘的客人留下了一张明仓的肖像，在脸上打了个大大的叉子。 事到如今，可千万不能惊慌失措。 你来了。 明仓回到一处隐蔽的住所，房中有一女子。 我喜欢往外面看，无论是白天是黑夜，是天晴是下雨，都看不够。 那你就看吧，只剩10天了。 10天以后你就把我从这儿赶出去？ 你用不着离开这儿，这房子早就给你了。再过去你只能远远地看外面的世界，今后你可以自由地行走了。 可今后你就不会再到我这儿来了。 是这样，当初说好的。 你倒是言而有信。 也许小时候武侠小说看多了。 来，干杯吧。 为什么？ 为这十天，为最后的240小时， 还为了你将得到的自由。 对，为这个。 原来这个女子叫早苗，15年前她目睹了明仓和山口的放火行动。为了防止早苗向警方报告，明仓和山口只得把早苗这个重要的知情人带到异地软禁起来。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被软禁的15年中，早苗与明仓产生了感情。 今天就留这儿好吗？你从来就没在我这儿住过一夜。 明仓终于留下来了，不过麻烦也找上了他。 明仓先生，我想找个人，他叫远藤早苗，可我不认识。是你害了他，你把他的一生全都给毁了。离法律失效只剩下9天了吧？今天天气不错。 这个人是私人侦探，名叫尾山，他也是早苗过去的情人，就是他在饭店留下了明仓画了叉子的肖像。 明仓先生，听说你想离开横滨，是吗？ 什么意思啊？ 啊，大家都这么说。 我没听说。 看来这是无根据的谣传了。 所以说，这可真是隔墙有耳啊。 嗯， 我没说什么。哦，女王陛下，有约会。 明仓先生。 连我的名字都记住了，很荣幸。 哇，美洲豹。 本来想买老虎牌的，可只有老虎牌热水瓶。 先生，我一直想开开这种车，行吗？真不错。 你的男友是不错。 他呀，是当地议员的公子，总想千方百计地靠近我，他在打我的主意，我才不会上当呢。 看来这位银行总裁的孙女耀子对明仓还真是一见钟情。 小姐是横滨出生的人吧？ 我的名字叫耀子。 你好像对这儿的每一条马路都十分的熟悉。 当然不比出租车司机差。 请你选一条小路走行不行？ 啊， 我打算跟你逛一逛小胡同。 这是一种暗示。 哪里是什么暗示？原来明仓发现那个私人侦探尾山正开着车在后面跟踪。 后面有人。 被盯上了。 谁？为什么？ 这 挺有意思。 怎么办？ 甩掉。 你别这样，我可不想让小姐跟他们赛车。 总得逃啊。 那只好抱歉了。 我有办法，放心吧。 一场精彩的追车表演开始，当然最后的获胜者是耀子和明仓。 先生不愧是高手啊。 阿龙。 大哥， 把船钥匙给我。 船钥匙。 喂， 耀子带着明仓上了快艇，他在爱着自己的阿龙面前那样不掩饰自己对明仓的关切，这使得阿龙心里很不好受。 快点，快点！ 太好了，他们不会追到海上的。 就是，出发吧。 这女人真美，这店不错，你运气好，遇上个有钱的主子，我说的对吧？啊，爷爷公龙先生。 尾山没有追上明仓，于是便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阿龙，看来他是想从内部突破了。 我很了解你，你绝不仅仅是想要这么一家店，你的野心很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过明仓五郎，以便闻名整个横滨，对吧？当然实现野心并不容易，说不定还会遇到一些挫折，不过现在如果可以在一星期之内让你实现你那些梦想，如果有了这样的机会，干不干？你要抓住对方的弱点，一下就把他推入地狱的深渊。哼，也许不光明正大，但这世道人心险恶，你可千万别太善良。怎么样，跟我合作把明仓五郎从天堂的宝座上拖下来？你说你是侦探，谁派来的？我当然可以说是别人派来的，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派自己来的，都一样。你这无耻小人，令我讨厌。 阿龙嘴上虽然这样说，但心里却已经掀起了波澜。 这个明仓上哪儿去了？振作起来，高兴点，这警车又不是来找你的，怕什么？只要待在这儿就放心吧。 山口来看望早苗了，他知道早苗爱明仓，他也真心希望这两个人能生活在一起。 好，咱们提前庆祝一下，我要亲自为你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等着。怎么样，神户的炒面味道好吗？ 真好吃。 这是我女儿活着的时候最爱吃的，她上幼儿园每隔两天非让我为她做一次不可。哎，这是我在佐世保混日子之前的事了，多少年了，人生真像一场梦。 山口先生。谢谢你。我已经好了。 是吗？那就好。 啊，我去沏点茶。那位是叫玛利亚对吧？怎么样？ 那姑娘真是与众不同，非常可爱。有一次她的男朋友想揍她，我出于同情救了她，没想到关系就好了。 爱上她了？ 不，什么呀，她的年龄就跟我的女儿差不多，我怎么会爱他？没有这回事儿，我能当他的叔叔就行了。 你可要说真心话。 是真心话，我没撒谎。等事情过去，我打算就让玛利亚做我的养女。 是吗？ 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明仓和你能够无拘无束，自由的亲亲热热的走在横滨的大街上。我为玛利亚找一个好小伙子做她的丈夫，让他们正式结婚，往后呢 我们三个人把商店办红火，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这天快了，怎么样？怎么了？ 我觉得明仓他可能要离开我了。 别瞎说，你开玩笑吧？ 他说到时候要给我自由，他让我自由自在的生活，说这是当初已经说好的。 当初只是当初，已经15年过去了，人的心也是会变的，他心里已经爱上你了，你就放心吧，用不着担心。就凭你我15年共患难，我绝不让他甩了你啊。 那么明仓到底爱不爱早苗呢？现在他与耀子又在做什么呢？ 你说追的人是坏蛋还是被追的是坏蛋？ 我要是真的告诉了你，也许小姐就活不成了。 我说过我叫耀子。 你可真怪，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还没见过。 说实话，我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面对着大胆、热情、美丽动人的耀子，明仓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你们让我回左氏堡吧。 你想回去？ 是的，我不会说的。 非常抱歉，万一你报告警察，那我们的一切就全完了，不能放你。 算你倒霉，15年后才到期限，你必须待在这儿。 15年？ 对于你，时间的确长了点，没别的办法。 你们要把我关起来吗？ 你要是再逃，我就杀了你。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了。 这些衣服我根本不想穿，我不是囚犯，不需要什么施舍。这一年来我没买过东西，没化过妆，没做过菜，除了你们以外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这种生活还要过14年，这叫人没法忍受。快放我出去。 你真那么想出去吗？ 我当然想，放我出去。受不了，受不了，你快放我走。 想出去那就放你。 不， 走吧，走吧。 不，我不敢，我害怕。 回到现实的明仓感到心头无比的沉重，但是他对未来依然充满了信心。 是些老手还是新手，不管他，向前走。 哦，是你们这些英雄好汉 久违了。 明仓得手的那批毁损货物原本归以会长为首的黑帮集团所有，所以当这帮家伙得知明仓在火灾事故中做了手脚之后，便准备在法律期限到达之前对其进行报复。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一时还无法将明仓告上法庭，于是他们便派出打手将明仓和山口分别痛打一顿，然后又雇佣私人侦探尾山跟踪调查明仓的一举一动。不仅如此，会长金夫人还亲自出马与明仓谈判，以了解明仓的底细为由，威胁明仓交出所有产业并离开横滨。 是黑道上什么人？ 照我看来，这帮家伙不是新手，但也不是老手， 是刚出道的。 他们的目的我还不清楚，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我算得上老谋深算，还是中了他们的埋伏。明仓，15年前你说要干点事情来改变当时的命运，我同意你的想法。从那以后我们就生死与共。 对不起，这帮人的事我没及时告诉你，没别的意思。 我不介意，我也知道你这么做实在是万不得已，可我想你总不会是要跟早苗分手吧？ 早苗关了这么久了，所以我想 你别在这儿跟我耍滑头。我们三个人熬到了今天，时间真够长的。等到过了法律期限，那时候我们就完全自由了。你要是想扔掉早苗，我现在就报警，明白吗？为什么不说话？哦，阿龙，一起来喝点吧，乌龙茶。 你们不是喝酒吗？ 我们俩刚才协商决定不再喝酒，从今以后是喝茶的朋友啊。 大哥，有人给我这个。那个人说他要见见大哥。 你长得挺帅。 能见到久闻大名的会长，我感到十分荣幸。 如果年轻的时候遇到你，那我早成了一个充满柔情的贤妻良母了。 上次我受的伤可不轻，这点钱不够。 自从听说明仓先生要走，离开横滨另谋高就，我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离开的意思。 所以我想把你的店接下来，让你放心走。现在我们决定先付你定金1亿日元，钱数不多，希望你笑纳。剩下的4亿元将会在明天准备好。这可以吧？就算这次受伤给你的抚恤金，这个数目应该满意了吧？ 听了这番话，你们的企图我懂了。你们是想用很低的价格来吞并我的那些店，你们想用这样的手段来扩展自己的地盘，以便在横滨能够站稳脚跟。我说的不错吧？ 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不过你们向来是爱财如命，一毛不拔，可这次却出奇的慷慨大方，让我感到费解。谁是你们的后台？ 你很聪明，明说吧，是有后台。我们嘛， 只给3亿元，另外2亿有人愿意替我们支付。你的怀疑一点没错。 是什么人我倒很想见见。 干这一行的心照不宣，本来想请你慢慢考虑决定，可是现在嘛，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剩下5天。 也许是你们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吧。 现在无论如何你必须回答，否则后果自负。我们等着你。 我无法满足你们这些要求，你们可以记下，威胁过一个叫明仓的日本人，但失败了。 明仓对黑帮会长金夫人的敲诈与威逼利诱给予了果断的回绝。然而这时并不完全了解明仓的阿龙到底沉不住气了。 请把药子让给我吧。 你爱他还是另有计？ 两样都有。 你想要的东西应该靠自己争取，这才是你的作风。 我不想做你的司机。对不起，我早就想跟你说，多加小心，提防别人暗算。 会长说什么？咱们患难与共，快说吧。 那些人以过去的事相威胁，要夺产业。还有5天，一定要想办法过这一关。 我该干什么？ 什么也别干，你知道吗？我不想再让你牵连进来。 明仓，听 我 说。我 明白。所以你什么也不用说。 我们三个同病相怜，是真正的患难与共，没说错吧？明白了，我不再说了。既然你还能到可怜的早苗这儿来，我就相信你了。那么我回去了。 什么事了？ 我实在对不起你。跟我的15年相比，你的15年更加难过，也更加漫长。我这个没有人性的看守也可以卸任了。你这会儿应该高兴吗？你是个受害者。 我是你们的同谋，可现在轮到你想离开我逃走了，是吗？ 各奔前程吧。 感情这东西很难说，过去我非常恨你，真想把你杀了，可现在我离不开你了。我们真的要分手了吗？ 真的结束了吗？ 明藏知道，随着法律期限的临近，黑社会的报复也将更加疯狂。于是他找到律师，办理了两份法律文件，一份是把自己拥有的15家商店全部转送给山口，另一份是把自己名下的全部存款存进早苗的账户。 哦，这里还得盖个章。 对， 为了找这个图章我费了不少功夫。 这图章你经常放桌子最上面的抽屉里，幸亏我记得，省了不少事。嗯， 行了吧， 这15家店全部送给山口先生，我马上就到法务局去办个手续。 银行办好了？ 啊，一个月之前就办好了，所有存款的户头全部改成早苗了。 别的我就不用提醒了吧。 这个我明白，那天到来之前不仅是对他们，对任何人都要保密，绝对不能透露这件事。 你要严格保密。 哎，我想问句话行吗？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瓜？ 的确，我很想知道。 这是我多年前决定的事情，时间未到我就游戏人生，时间一到全部抛掉，放弃我全部的利益。 时间一到是指什么意思？请您指教。 这不是律师设计的问题吧？ 看来明仓是做好了最后的打算，他准备离开了。 你出去吗？ 多年来承蒙关照，今天我决定把房退了。房间里的东西你处理掉，多余的房钱结了以后就归你吧。 好， 再见。 明仓先生，马票买多少号？ 1号、6号准赢。 明仓先生。 小姐， 我从订婚仪式上溜出来的。 和那位议员公子吗？ 他们这会儿一定乱成一锅粥了。真是活该。 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想反抗？ 我在等你，咱们一起逃走吧。啊， 现在的姑娘真是不可思议。我还没走又搭上你了。 嗨，山口吗？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私家侦探美山终于找到了他原来的恋人早苗的隐身之处。 原来是你， 早苗。我总算找到你了。真奇怪啊，我们隔了15年终于重逢，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天你曾经向我发誓说一定嫁给我，我说要送你，你不同意，还劝我不用担心。你走了我等着，第二天不用怕了，走吧，只剩下2天了。你怎么了？你应该马上去报警，期限没到以前去告发，一定要向他们报仇。 你知道了。 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的失踪竟然跟那场大火有关，我还一直蒙在鼓里。 让你遭受巨大痛苦的人，我绝不饶他。 我早就希望你忘掉我。 早苗， 你回去吧。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找我，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找我也没用了。我什么地方也不去，我就要在这儿。过去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大苗， 你走吧。 大苗，大苗，大苗， 你白费心了。你要找的大苗，他已经不在了。 大苗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他这样付出值得吗？而明仓最后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喂，这里是万都旅馆。 我找明仓五郎先生，请你立刻叫他来听电话。 明仓先生，他已经走了，他把房间退掉了。 请问，是退掉房间了吗？ 是退掉房间了，他还说离开这儿，不再回来了。 山口先生。 嗨， 山口先生在这儿吗？ 山口他刚刚出去了，几分钟前接了一个电话就走了。 他也走了。 你找山口先生有事吗？我可以转告他。 你是玛丽亚？ 对， 谢谢你。啊，那就麻烦你转告山口先生，说早苗找他。 你就是早苗。 知道了，再见。 你想谈什么？ 山口，希望你也离开横滨。 啊？ 我决定和明仓分道扬镳。 什么？ 我知道，我这人不可能爬到明仓的地位。所以说，我决定改换门庭。只有这样，我才能快点爬上去。知道吗？明仓已经完了。 大龙， 啊， 你着什么急呀？总有一天，你会上去的。到了那一天。明仓会让出他的位置，而且他会不声不响地离开。他是个讲义气的大丈夫，你不也崇拜他这一点吗？我的事你不必考虑。要是你也想做一个大丈夫，就应该帮助他，为他多出一把力。 你这个人太老实。明仓五郎他眼下已经逃了，扔下早苗，这时候正跟个年轻姑娘在幽会呢。你们三个的合伙关系结束了。 难道就真的这样结束了吗？十五年共患难的情谊就这样结束了吗？ 现在怎么办？明仓，不管你干了什么，我的看法不会改变。好吧，我带你逃走，现在就去成田机场搭乘最早的航班，由我来开车。就这么办，决定了啊。 可是很遗憾，我没护照。 撒谎。 现在我已经无法逃到海外去了。 哪儿都行，一起走，我陪你。 我的世界可不是小姐应该涉足的。 明仓用这样的口气对耀子说话，难道他真的还在想着早苗？是的， 他又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我可以说百看不厌。谢谢你。要走了。再也不逃了，我不会背叛你的。明仓，你不要走。 明仓意识到他心里深深地爱着早苗。 回横滨去。 那我呢？ 我送你去车站，随你便，你愿意去哪儿都行。 是不是要回到早苗那儿去？ 别像小孩似的缠住我，你到底要不要我送？ 明仓的决定深深刺伤了耀子的心。而就在这时，山口和玛利亚去找早苗。山口被玛利亚以前的男友刺杀身亡。 先生， 阿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明仓。 我师弟干的。那个定夫过去曾是玛利亚的情人，背景复杂，现在早苗在医院。对不起，是我把早苗带出来的，我欠你的情到时候我会还你的。算了。 此刻的明仓是万分悲痛，他简直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因为离法律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山口却在这时离他而去。 唉，真可惜，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山口出事的经过阿龙全告诉我了。山口有灵，也许就是他替我把你叫回来的。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 就在这时，尾山突然出现在这对苦命的恋人中间。 早苗，咱们回佐世保吧。 不回去，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就是这个人把你关了整整15年。 我感到跟他在一起我过得最幸福。 明仓，想不到你把早苗调教得这么听话。 尾山先生，请你原谅，这全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们俩的事不许任何人干扰。还有24小时，我要对被我监禁15年的早苗做出补偿。听我说，让我们自由地漫步在大街上吧。横滨，我要送给你美好的一天。 明仓，难道你想继续害早苗吗？ 不是害他。在过去我们在一起，今后也在一起，